套我们讲到法律行为代理哦，夫妻业这个部分。那刚才同学可能针对这个方式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啊，方式我们要有印象就是讲刑事要件。好，法律行为一定会有要件的问题嘛，就是有分刑事跟实质要件。所谓的方式讲的就是刑事要件，好，这个法律行为到底要不要要事，要不要书面，好，要不要登记，要不要公证，要不要见证等等，我们讲的就是它的方式的问题。而方式原则上呢，哈，如果是一般法律选择方，像是债权行为或者是证明方的特别规划，就回到16条。16条这个选择适用，就是看说，哦，本案这个法律行为它原实质要件的准据法为何，它可以按照实质要件准据法去处理，它也可以回到行为地法去做处理哦。所以它是比较宽松的，要让方式比较容易去做具备的，好，哦，是刑事要件的部分。那再来，请你看讲17页，我们讲到法律行为之代理。那代理其实很特殊，在刑法修正过的话，针对就是增订的17、18、19三个条文。那这三个条文其实就是在讲代理，其实就是个三面法律关系啊。所以这三面来讲，它是各增订一个条文去做处理哈。代理的话，一定是在本人跟代理人之间呢，他一定会去讲出具什么问题，就是曾经讲说，哎，甲到底有没有授权给代理人？还有他代理人的这个代理权的这个范围到底为何？其实就在讲甲乙之间的问题嘛。那这个部分一定会有一个好，哦，准据法要做一个选择。然后再来就是呢，甲跟法律行为的相对人这一块，它之间也有问题的产生啊。比如说呢，它授权给乙之后，那乙行使代理权之后呢，这个法律行为的效果是不是直接归属于本人？啊，如果本人他没有授权的话，那本人是否可不可以承认？啊，或者说本人可不可以拒绝？啊，或者是甚至有没有表现代理等等的适用？这都是在本人跟相对人之间要处理的法律问题嘛。所以这一面也有选法的一个问题产生。然后再来，代理人跟相对人之间也会有选法的问题啊。他的选法问题在说，哎，要是呢，今天乙呢，哦，他是越权代理，那对超越权限这个部分的话，相对人可不可以向乙来请求？就这个问题嘛。再来，最常发生的问题就是，如果今天乙呢，他是呢无权代理，那本人拒绝承认的时候，那相对人是不是可以直接向乙这个代理人请求损害赔偿？这是不是也有一些准据法上面决定的适用的必要？好，所以这三面法律关系都会有。那其实这三面法律关系是增订的17、18、19，好，17、18、19，好，其实就是在规定这三面。好，来，我们先来看17条的规定。17条呢，请你看一下啊，哦，讲义上17页的这个修正条文啊，17条跟你讲说呢，哦，代理权是以法律行为授予者，这句话划线起来，这个很重要。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我们17条适用的一个范围仅限于法定代理还是议定代理啊？仅限于议定代理，不包括法定代理。好，因为它是以法律行为授予者。好。然后跟你讲说，其代理权之成立啊，即在本人与代理人间的一个效力。你把本人跟代理人间呢圈起来，代表17条适用的范围只有在本人跟代理人之间，那就是黑板上面甲乙之间这一段。好，这一段跟你讲说，它的准据法效力为何呢？好，依跟本人跟代理人所民事合议应适用之法律。好，讲的是民事的合议哦。好。比如说当事人一审自主原则在这边也有采纳，而且我们针对是民事的一个合议。好，所以原则呢，按民事合议，也就是甲乙之间针对他的这样子代理权之授予，有没有民事合议说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好，民事合议。那如果没有民事之合议的时怎么办？好，你可以看后段，他说无民事之合议者，依与代理行为关系最切地之法律。好，所以会回到关系最切的原则来做处理。那你要把那个他跟谁关系最切，你要记起来，跟代理行为关系最切。好，就把代理行为呢，好，划线起来。好，所以这一段的适用就是这样子。好，来，请你看一下这个说明理由的这个这一点。好，说明理由第二点。好，说明理由第二点， 他说呢，代理权之授予呢，与其呢原因法律情人之关系呢，本各自独立啊。原因关系有可能是说，今天呢，甲其实是跟乙签订委任契约了，然后签的委任契约是他的原因关系，可是代理权有没有授予给乙呢？这是各自去做判断的，所以他这个地方也有可能甲乙之间有两个选法的一个过程，可能就是甲乙他跟之间有一个委任契约。那委任契约的话，它的这个准据法就是按照契约的准据法。好，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下一次应该说下午会讲到契约准据法，就回到20条。好，依契约行为所应适用之法律来解决。好，但是他们之间有没有代理权之授予，有没有成立，有没有有效代理权的一个范围为何呢？是按照17条来做处理，所以呢，有个独自规范的一个必要。好，所以他跟你讲说呢，本各自独立呢，并各有其准据法。他说呢，本条是针对于代理权的授予之行为，明定其应适用之法律，至其原因法律关系应如何适用法律，则依另一该法律关系，像是委任契约的冲突规定决定之哦。那这个冲突规则其实讲的就是涉民法20条。好，他说再谈下去，他说呢，代理权是以法律行为授予者，这边划线起来。好，代理人常可直接就其相关的问题达成协议，你把协议两个字圈起来。所以他说，既然如果你是用法律行为去授予他的话，你是一个议定啊，授予议定代理，那你们之间一定会有协议嘛。既然有协议的话，我就说那关系这些的法律，我就可能想说，那原则上如果你们有协议的话，就适用你们民事合议的协议内容来决定这个准据法的适用嘛。所以他的想法就是这样，因为你有协议。好，所以你把那个跳下去，这些考虑这些公约之后呢，他说呢，明定代理权之成立在本人跟代理人之间的效力呢，应依本人及呢代理人民事之合议定其应适用之法律，以贯彻什么？把它换进去来，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因为通常会授予给这个代理人代理权，你一定会有协议。那有协议的话，如果你们约定好了，那我现在呢，17条我就说，原则上我就适用我们民事之合议，那不是更贯彻说我们允许当事人按其意思来选择准据法的一个适用吗？所以他就会贯彻当事人意思之主原则。他展现这样子的概念。然后讲义下方呢，他说到，至于呢当事人无民事之合议者，则由法院就具体个案中的主客观因素跟实际情形呢，比较跟代理行为及相关个例之间的关系，而以其中代理行为为关系最切记之法律为应适用之法律。好，然后呢，这个说明理由也很特别，是它有举例，凡是说明理由有举例的那个例子，你都要牢牢的记起来，因为它很容易就成为考题的素材。好，所以你花一分钟的时间看下这个例子，然后把关系图画出来。国人甲呢，授权在 B 国营业的 B 国人乙呢，处分甲在 B 国的财产。好，所以把它把那小方格画出来，就是国籍整理一下，乙呢他的营业所是在 B 国，而甲要处理的这个标的呢也是在 B 国。然后呢，题目说到，今天呢他们两个人呢，甲乙为民事合议定其应适用的法律。所以他跟你说，就甲乙间关于其授权的内容跟范围，按照17条，其实你就是要去找关系最切嘛，因为他没有民事的合议，就要回到关系最切。但关系最切讲的是跟代理行为关系最切地的一个法律嘛。那你就去看啊，这边所有地，像是 A 地跟 B 地，这些地方哪个地方它跟你本案的代理行为关系最切，你整理出来就非常清楚嘛。其实在讲代理行为的时候呢，今天他是委由这个 B 国人，而 B 国人的这个营业所又是在 B 国，所以真正为代理行为的地点应该是在 B 国嘛，而且这个标的物也其实也是在 B 国啊，所以从这综合判断里面就可以知道，关系最切地的法律其实就是 B 国法嘛。好，所以这个题目其实是简单的，好，所以把它记起来。好，再请看讲义18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8条的一个部分，好，看18条的部分。 好，十八条的话也是一样，你要看法条，你要看清楚它是讲谁跟谁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准据法的一个适用决定。好，来看十八条，十八条说呢，代理人以本人的名义啊，与相对为法律行为时，在本人跟相对人间，有没有把它划分起来？在本人跟相对人间，这其实他讲的就是甲跟丙之间嘛，黑板上的甲跟丙的关系之间，会发生什么问题？它可能会发生关于呢代理权之有无限制及行使代理权所生之法律效果等等嘛。代理权行使法律效果会不会要归属由本人来负担？这也都是问题嘛。所以就是说，关于呢，好代理人代理权的有无限制跟行使代理权所生之法律效果也是一样，依本人与相对人所明示之合意，你把合意圈起来，明示的合意圈起来四个字，好，这原则上也是一样，明示之合意。但书呢，啊，他会讲说，如果无明示之合意的话呢，依与代理行为关系最切地之法律，好，所以把那个代理行为关系最切，好，把地呢把它圈起来。这也是一样，十八条这个部分其实就跟十七条的一个准据法的一个决定方式是一样的。好，原则上也是看有没有明示的合意。如果没有明示的合意的话，也是找关系最切。哦，关系最切的这个部分。好，关系最切地之法。好，来看一下这个说明理由。好，说明理由呢，第二点的部分。好，第二点跟你讲说呢，本人因代理人代为法律行为而与相对人发生法律关系，好，与代理权之授予跟代理人代为之法律关系其实是关系都很密切。好，他说参考这个海牙代理之准据法公约第十一条到第十四条的规定的精神呢，规定呢，在本人与相对人间之法律关系呢，原则上呢，应依本人与相对人所明示合意应适用之法律。好，如对此无明示之合意呢，则依照代理行为关系最切地之法律。然后后段把它划定起来，接下来告诉你说，哎，没有明示之合意时，关系最切地之法，你要怎么做判断？好，说明理由第二点的内容呢，它就给你一些标准。他说呢，法律在认定某个地点它是否为关系最切地的时候呢，它应该斟酌所有的主客观的因素，除当事人的意愿以及对各地之认识情形外，还包含什么代理人或其雇佣人与代理行为成立时的营业地，好，营业地你要考量，还有什么标的物的所在地，好，你要代理这个处理的这个法律行为的这个标的物的所在地为何，也是考量因素之一。再来就是代理真实为这个行为地在哪里，也可以考量。还有呢，像是代理人的住所地，也是可以去做的考量的。这都是涉及到什么样的地点呢？它跟代理行为关系最切的一个判断标准，好。好，那接下来还有举例给你听，所以你也是花一点时间把举例的法律关系图画出来啊，这个都是考试上重要的一个素材。好，请你画一下那个题目。好，我们看一下题目啊。题目说呢 ，A 国人甲呢授权在 B 国营业的 B 国人乙呢处分甲在 C 国之财产，并由 C 国人丙买受。好，这些话题就是要给你背景事实嘛，你要把那个方格画出来，法律关系图都画出来，前面给你一些背景事实、前提要件。好，然后话跟你讲说，哎，如果甲丙呢未明示合意并情应适用之法律，则就甲丙间关于乙授权的内容和范围之争议，好，这句话一起来，它这就是你定性的一个阶段嘛。定性就是，哎，它的争议是发生在甲丙之间的一些争议。好，既然是发生甲丙之间的争议的话，适用的法条是十八条。十八条呢，告诉你说，原本是按照的当事人明示之合意，如果没有明示合意的话，就代理行为关系最切地之法律嘛。好。所以呢，题目介绍给你线索说，哎，今天当事人甲丙是没有明示之合意的，所以就是用这个关系最切地之法律。那关系最切地之法律这个地方，你接下来就要去想啊。好，在我们在讲关系最切地法律之前啊，先请问一下，哦，如果今天是本人跟相对人的时候，你觉得按照我国民法上的规范的话，我们是比较着重保护本人的利益，还是相对人的利益啊？ 我们以无权代理来举例好了。好，如果今天乙呢，好，他用这个代本人的代理人的名义替甲这个本人跟相对人丙为法律行为，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比较注重哪个利益？基本上你应该是比较注重本人的利益吧，因为我们在无权代理这一块就是问本人要不要承认嘛。啊，本人不承认的话呢，我就认为就牺牲丙，由丙去向代理人乙来请求损害赔偿嘛。但是有例外，例外在于说，哎，如果今天丙甲呢，哦，甲他虽然没有授权给乙，但是他有一个授权的外观，可以让丙信赖的时候，就是转而就是保向丙的信赖的利益，要求甲来负授权的责任，对不对？基本上是这样子。那换到今天这个题目好了。好，今天这个题目可以知道说呢，甲呢他是 A 国人，好，乙呢是 B 国人，营业所在 B 国，然后丙是 C 国人。今天是由代理人乙呢来处理甲在 C 国的这个标的物。那从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在甲丙之间来讲，你觉得针对于代理行为来讲，谁的利益或是关系会是比较密切的？其实从这个题目来讲，应该会认为判断出来应该会属于 C 国。为什么会属于 C 国？理由在于说，你今天加了相对人支持甲丙，我们在探讨甲丙嘛，所以其实应该是以 C 国，丙是 C 国人，好，现在相对第一个他是 C 国人，再来呢，今天呢标的物又是在 C 国，所以其实就保护于交易相对人的利益这一块，好，利益这一块来讲，其实是 C 国的法律才是丙所信赖这个利益之所在。好，所以从本题的判断标准出来之后，就认为说应该要以 C 国法律好为呢本案的代理行为的关系最确定。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最后的一行话，他说 C 国法律有没有关于保护丙之信赖有没有具有重要的利益？这句话就是讲说，哎，丙他有可能可以主张说这个地方可能有表现代理的问题。如果他主张是有表现代理的问题的时候，关于丙的信赖利益的时候，是不是比较值得去做保障？那对于丙的信赖利益来讲，他是 C 国人，他也相信 C 国的法律，而且标的物又在 C 国，所以 C 国法律对他来讲是具有重要保护利益的一个指标。好，所以认为说关系最切地这个部分应该就是 C 国法律。好，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好，接下来请你看第十九条。19条说呢，代理人呢以本人的名义与相对人为法律行为时，他这样讲谁跟谁的问题啊，在相对人与代理人间有没有？所以他讲相对人跟代理人间其实就是乙丙的问题嘛。那乙丙问题会发生什么？请看，他说关于代理人一起代理权限啊，有没有逾越代理权限或是有没有无权代理的时候，而为法律行为所生之法律效力应该要如何决定？好，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代理人他是越权代理或是无权代理的时候，这个法律权的效力到底是由谁来负责啊？这边就产生了疑义。好，那产生疑义之后，他给你讲了十九条的法律效果，他讲说依前条锁定应适用之法律，所以他也是个空壳子。十九条告诉依前条，就是你要回去看十八条。好，十九条为什么告诉你回去看十八条？因为你可以知道说，甲丙跟乙丙之间两段法律关系，你在考题上的时候，你会先解决哪一段？一定是先解决甲丙这一段嘛。比如今天乙是个无权代理人好了，你是个无权代理人会直接处理乙丙这一段吗？应该不会啊。如果乙是个无权代理人的时候，他一定丙一定先去找甲说，哎，今天乙无权代理，你要不要承认？所以一定先去问甲你要不要承认嘛。你甲一旦承认的话，就是甲负责啊。啊，你甲不承认的时候，丙才要去找代理人乙请求可能负损害赔偿责任等等的问题嘛。所以你要处理乙丙这一段，一定是连甲丙这一段都要一起处理的，而且一定是以甲丙处理为优先，你才可以决定之后相对人丙要走哪一条路嘛。好，所以他跟你讲说呢，这边的整句法呢，去看前条十八条的原因就在这里，两段是要一起处理的。好，所以去看前条有点简单，就是民事之合议呢加关系最切。好，民事之合议加关系最切。好，所以也是以请你呢来看讲义十九页，好，说明理由第二点。好，他说呢，代人欠缺代理权或逾越代理权限呢，人以本人之名义为法律行为者，其相对人跟代理人因此所受之法律关系呢， 例如就其所受所要承担的问题呢，亦有决定停止去法之必要。好、哦，你把那个例如这个问题把它放进起来啊、哦，这堂考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所受损害请求赔偿的问题，也就是本人拒绝承认时，好、哦，那我们这相对人可不可以向代理人请求损害赔偿？这争议一旦发生时呢，这个效力其实就是规定19条，好、哦，19条其实是按前条的18条的准据法予以选择，好、哦。来，接下来你看一下，接下来后面有一段也是这个哦，举例的一个部分。那举例部分也是请你花好一分钟的时间，把这法律关系图画出来。好，看一下，例如 A 国人甲呢未授权 B 国人乙，就是乙就是无权代理人嘛，然后呢处分甲在 C 国的财产，以进行甲之代理人名义予以出售，并由这 C 国人丙买受之。好，看到这边其实就是一个背景事实啊，那背景是国籍啊，还有就营业所的部分，就是如同这个18条举的例子一样啊，这表格就是等在这里。好，好，然后他跟你说到说，如果今天呢，哈、啊，该代理行为因为甲未予以承认而未生效，这就是关键字嘛。好了，他就去看甲这个本人，他就说他拒绝承认没有生效的话，他说丙呢去向乙请求损害赔偿，你把丙去向乙请求损害赔偿换起来，这个就是定性。定性他发生送交问题的时候呢，就在解问你说无权代理人啊，如果呢他是这个本人拒绝无权代理时。相对人可不可以向无权代理来请求损害赔偿？啊、哦，这是关于19条哦定性。好、哦，好，他说今天应该按照本人跟相对人民事合议应适用之法律。好、哦，无民事之合议者呢，依以代理行为关系最切地之法律。好、哦，那为什么他跟你讲说关系最切地之法律要保护丙的信赖？你把保护丙的信赖也圈起来。好、哦，所以重点其实就是在保护丙的信赖。好、哦。因为今天呢，如果可以让丙去向乙去求偿的话，好，这一段是按照19条回去看18条嘛，好，好求偿，为什么丙可以去向乙求偿？一定丙是善意的第三人还是恶意的第三人啊？他一定是善意的第三人嘛？那既然是善意第三人的话，我们着重于谁的保护啊？丙的保护嘛。那所丙的保护，我们就想说丙的信赖利益会在哪里？他会信赖什么？谁的哪个国家的法律？是 A 国法、B 国法还是 C 国法？一定是 C 国法，因为丙是 C 国人，何况标的物就是在 C 国去、做一个转售的一个买卖的行为、哦、所以他的信赖一定是以这个 C 国法来讲，对他是比较符合他的信赖保护的一个利益、哦、所以这个本题最后的答案就应该要用这个 C 国法，好，应该用 C 国法、哦，所以上呢就是17、18、19的这些、哦、法律的规定呢就在这里，好，这几个是新增条文你要记得。那17、18、19这几个法条，它是在处理代理行为的实质要件、效力还是形式要件啊？应该讲的是实质要件跟效力的问题，好，讲实质要件跟效力这个问题。好，至于呢代理行为的方式，17、18、19有没有规定？没有规定嘛？怎么处理？16，国家16普通规定，好，一般法律行事方式的这个准据法予以决定。好，17、18、19其实通常只是在讲它的效力与的问题。好，好，那我们先中堂休息好了，之后我们再回来上这个，现在11:30是不是？我看成12:30哎、欸，我很多人好开心哦。好，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21页。好，20页是你回去自己去做练习啊。答案有写上，20页其实就是想照那个说明理由的举例来跟朋友做说明。好，好，接下来看一下21页第三章债的这个部分啊。第三章债部分的话，我们第一节其实也是讲它就是关于债的联系因素啊。债的联系因素呢，哦，第一节可以看到我们讲是因法律行为而生之债。那第一债的第一节第一点，我们讲的是当事人一起自主原则，也就是关于因法律行为而生之债呢，在我们传统的概念下呢，我们有一个当事人一起自主原 则。那什么是僵尸的一行自主原则呢？好，请你看一下这个意义的部分。好，他讲说，就特定的涉外法律关系呢，法律允许当事人可以合意选择应适用之法律。好，以当事人的意思为聆听因素，决定本案应适用之法律。好，所以把那个合意选择圈起来，然后当事人的意思圈起来。好，就是说他允许当事人自由的就本案的一个问题去纠纷，选择适用哪一个国家的一个法律。好，这叫做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那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的价值概念到底要不要承认呢？学者上他们以前在传统法学的研究上有这个否定说跟一个承认说啦。那否定说的一个想法呢，其实这个地方我们讲上面写任何的内容，是因为其实从我们的证明法20条，还有这个刚才讲过的17、18、19，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一定是采取一个肯定说的一个看法嘛，才跟你讲说，好像是这个17条，关于本人跟代理人的行为是这个，代理权的一个范围效力如何的话，按照民事之合意嘛。既然按照民事之合意的话，其实我们在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是肯认他的嘛，这是有采纳的，所以呢，这个否定说的地方你就跳过，这要我们采取是一个承认说。那从承认说底下又有分为自由说跟限制说。什么是自由说？自由说的一个想法里面，它很简单，它的想法是说，它是不是可以呢无范围的选择某一个国家的法律来予以决定本案准据法的适用，就是没有任何的范围，就算那个法律呢跟本案的一个个案具体的一个状况没有任何的关系，它也可以选用。它可以等于说，它可以直接选用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法律来当做本案的准据法，然后让当事人自由的发挥，也符合当事人的一个期待。好，比如说日本人的一个日本人如果在台湾成立的一个契约，他就选择说，我就是要适用南非的法律，可不可以？好，这个叫这个自由说认为是可以的，让他当事人任意选择。可是如果是限制说的话呢，它范围是说，我允许当事人呢来选择法律，但是呢，他选择的这个准据法必须跟契约有牵连关系的国家中加以选择，这个叫做限制说。你要选择跟这个契约实质上有牵连关系的，比如说，这个契约的旅行地是在英国的时候，那就你说，那我选择英国法，或者这个契约的给付价金是按照欧元来做一个价金给付的时候，我可能就写欧盟里面的贸易规则也是可以啊。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个限制说就是说你必须要跟契约有实质关联性的为主，你才可以做一个选择。那目前你呢？你觉得我们国家采取自由说还是限制说啊？其实是采自由说，限制采自由说。好，直接就按当事人呢，他的合意所应适用之法律啊，像从17条，我们只说什么当事人民事合意所应适用之法律，我们有限定说要跟代理行为有牵连关系的合意的法律吗？并没有啊。好，所以其实我们采取这种自由说的一个想法，认为这地方我们就直接要去做一个放任啊。好，所以这部分稍微了解一下就好了。然后在讲义21页，好，21页这部分呢，我们讲的是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适用上的一些小问题。好，当事人自主原则适用上就是，看当事人有没有意思嘛。如果当事人有意思表示的话呢，当然就是按其意思所决定适用之法律嘛。但是呢，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里面所谓的意思啊，当事人这个意思。到底是限于民事还是默示一包括，这个其实是向来都是有争议的，但是经过这次修法之后呢，争议就已经非常厘清了，请你看一下讲义23页，好，第20条，好，20条，好，20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条，只要是考到证明法，一定都会考到20条啊。好，他说呢，法律行为发生在世关系者，好，是最常的，常常讲的是契约行为嘛，契约行为发生在世关系者， 其成立跟效力依当政议时定期应适用之法律。哦，从二十条以下知道我们采取当政议时自主原则，可这个议时到底是限于民事还是末事也包括在内呢？尚有疑义。但是二十条的二项呢增定了，它增定之后呢，你参照这个体系上的解释，你就可以知道说得出一项是不包括末事的。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二项。好，二十条二项跟你讲说，当事人无民事的意思，或其民事意思所应适用之法律无效时，依关系最切之法律。好，所以从二十条的一二项的解释，可以知道我们现在新法呢，采取所谓当事人的意思呢，必须是一个民事，末事呢不包括在内。哦，所以二十条一项所谓当事人的意思是采民事，末事是不包括在内。末事的话呢，你必须回去适用二十条的二项，那就是关系最切。好，关系最切地的法律。好，关系最切。那这个想法其实是贯穿我们整个新法的一个立法一个思维啦。好，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像是我们刚才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我们在讲代理行为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想说呢，他们的这个意思也是限于民事的合议嘛？哦，所以以后我们在解释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时，法律上的适用只限于民事的合议，不包括末事，不包括末事。好，这个地方要稍微记起来。好，所以呢，在讲义二十一页这个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当事人有意思表示的这个上面那条路径下，不是有分为民事的意思表示跟民事加末事的意思吗？目前新法是采取呢民事的意思表示。好，新法是采取民事意思表示，所以把那民事意思表示打个勾。好，打个勾。好，然后再来呢，这个表格下面不是有那个当事人意思的欠缺的时候要怎么做处理吗？好，那什么这个当事人意思的欠缺的时候要怎么做处理呢？请你看讲义二十二页。好，讲义二十二页这个部分，好的第二点，好，讲义二十二页第二点，好，他说当事人意思欠缺时呢，要如何处理？好，什么叫做当事人意思欠缺啊？好，当事人意思欠缺啊，在旧法的一个时代的想法的时候讲到说，当事人如果没有民事，好，或是说呢，他有末事意思，好，这时候应该如何决定的准据法？好，末事意思，因为它不包括在民事嘛，哦，所以它变成是说，你要看你要怎么去做处理，它不包括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嘛，因为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限于民事，所以不包括末事。好，好，那什么是末事的意思啊？末事意思简单来讲就是法官呢，就所有本案的证据资料去推敲出说，当事人的意思所在为何嘛。好，所以他是从各个的证据资料里面去看说，哦，比如说契约，好，契约里面有很多文书上面的一些书面资料嘛，他就看这些书面资料上面呢，哦，当事人虽然没有明白说他的合意在哪里，但是从书面资料上面的特殊用语，比如说他可能是用法文写的，哦，然后呢他的价金可能说我要用这个欧元支付，哦，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旅行地可能是在法国等等，他这种间接的一些证据资料呢，去推敲出说，当事人可能有用这个法国法为准据法的末事意思的存在，这叫末事。好，那你知道末事意思是当事人的意思吗？其实不是，末事意思是法官从个案的证据资料中整理出来，来当作是当事人的意思，可是其实它不一定符合当事人的争议，它不一定符合当事人的争议。所以我们在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下，我们才限于民事。好，因为末事整理出来不一定是符合当事人真正的期待。好，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新法通过之后，当事人意思只限于末，就是只限于民事。那至于像末事啊，像是讲一下第二点那种当事人意思欠缺时，比如说它是属于末事，或者是说呢，我也找不到啊，也没有末事，就是当事人意思是不明欠缺时，那我们要怎么做处理？好。然后在这个国际司法上呢，有两大处理方式。第一个呢，括号一讲的是准据法个别确定事。好，准据法个别确定事。那什么是准据法个别确定事呢？个别确定就是说，你要个别针对这个契约的内容来推定当事人的意思，叫做个别确定事。好，但是呢，看括号二，除了个别确定事之外，还有叫做一般确定事，这叫准据法一般确定事。准据法一般确定事就是说，当事人呢的意思不明的时候，或是欠缺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决定？ 我们就认为说，如果从契约的个别契约里面内容去找的话，有可能会抽，就是标准过于抽象，法官可能会自意解释。为了防止这样，我们就用一般确定式。一般确定式简单来讲，就是避免法官滥权啊。有一国的立法者呢跟你讲说，或是法律呢来建立一套硬性的标准，说当当事人意思不明时，我们的法律应该如何适用，这个叫做一般确定式。一般确定式就是委由一国的立法者或是法律体制去建构一个一般的硬性规则。这个一般的硬性规则就是明文直接告诉你说，就这样的状况就适用某个国家的法律，它会直接规定，但是不会让法官呢去滥用解释，这个个别契约的实质上的内涵为何，这叫做一般确定式。那你可以看一下括号一跟括号二呢，有括号一的这种个别确定式是从契约的个别这个内容去探求嘛，有两种方法。 A 的方法叫做当事人假设的意思， B 的方法叫做关系最真实的一个牵连。那像括号二的话，这种准确法一般确定式有叫做硬性规非硬性规则跟硬性之一般规则。非硬性的一规则是认为说，它一定有一个规则供法官参考，只是参考只用，法官不一定要这样子去为准确法的选定，这个叫做非硬性规则。但是如果是硬性的规则的话，就是法律就是规定，认为规定好规定死了，法官就一定要按照这个硬性规则的步骤去做选法，叫做非一般，就是叫做硬性的一般规则。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请你看一下我们刑法二十条，甲乙二十三页。甲乙二十三页呢，有个修新旧法对照表。新旧法对照表的话，我们先看旧法好了。你先看旧法第二条，旧法第六条的第二项，旧法第六条第二项，旧法第六条第二项讲什么？他说，当事人意思不明时，就是欠缺时嘛。那时候同国籍者，依其本国法；国籍不同者，依行为地法；行为地不同者，以发邀约通知地为行为地。如相对于承诺时不知发邀约通知地者，以邀约人之住所地视为行为地。那你看下去之后，你觉得旧法第六条第二项，当事人意思不明时，我们采取哪一种确定方式啊？我们应该是采取一种叫做呢，一般的这种确定嘛，一般确定式，而且是一般确定式里面那种硬性的一般规则嘛。因为我们的涉民法是这样规定的，法官拿到这种案子里面看到这个当事人意思不明时，他是只能按照呢旧法第六条第二项，逐步的去为选择为准据法的一个适用嘛。他不能把第六条第二项当做参考嘛，他不是参考而已，他是直接按照第六条第二适用。所以我们以前在旧法，我们是采取的是硬性的一般规则，但是这个第六条的硬性的一般规则啊，其实是被这个学者批评。他的批评点是什么？这个硬性一般规则有时候会出于偶然，比如说他说，同国籍者就依其本国法。这个地方它不一定符合当事人的最佳的一个利益，也不一定符合这个个案适用法律的一个具体妥当性，因为一般性规则来说，它没有弹性的空间嘛。同国籍就适用本国法，不同国籍就适用行为地法，这个不一定对本案来讲，个案来讲是最具有正当性的所以我们为了避免这个与这样的状况产生呢，其实我们在新法二十条二项呢，我们就改采了。我们该采的个别确定式，你看一下新法二十条，就跟你讲当事人无名字的意思，就是当事人意思不明时或情名名字的意思，依所定应适用之法律无效时，直接刚刚讲什么？依关系最切地之法律嘛。所以现在变成改采呢，这个个别确定式里面的那个 B 点，变成是从契约的最真实关系里面去找关系最切为何，这样最符合个案的一个弹性的一个状况嘛。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处理。好，了解之后呢，来接下来请你看一下呢，这个讲义二十三页的这个第三二十条第三项，二十条第三项呢，有它的一个特殊点啊。二十条第三项呢，他说，法律行为所生之在中有足为该法律行为之特征者，把特征两个字圈起来。 好，这个也是最新的一个立法趋态啊，就是这个罗马公约里面讲的这个特征性理论啊，也就是说某些法律行为一定有它的特征性，那我们就这个特征性的部分我们去决定的这个法律关系对切地为何时呢，我们可以从它的特征来下手。好，所以呢二十条三上跟你讲说，好，如果法律行为首先是债有职位该法律行为其特征者，负担该债务之当事人行为时的住所地法，推定为关系最切之法律。好，所以你把那个负担该债务之行为当事人行为时的住所地法把它圈起来。好，行为时的住所地法，怎么样负担该债务之时当事人行为地之住所地法，讲的就是这个法律行为有它的特征嘛，譬如说我们说劳务之债好了，它的特征就是给付劳务，在给付劳务的当事人来讲呢，他就是负担这个债务之当事人嘛，譬如说哦，劳工的话他就是负担这个劳务之债务的当事人，那他当事人的话他行为时的住所地法推定关系最切，为什么用行为时的住所地法，因为他负担这个劳务他通常都会在哪里给付劳务啊，在他住所地的附近嘛，然后他不会故意说我今天是在台北负担劳务，然后我住所设到高雄，没有这种事嘛。好，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推定行为时的住所地呢为这个关系最切之法律。然后再看二十条三下但书，但就不动产所为的法律行为其所在地呢推定为关系最切之法律。好，就这个不动产所为的法律行为就其所在地推定关系最切啊，因为不动产所在地哦，你可以知道说这是不动产所为的法律行为，不动产呢它横在所在地，所以我们就认为说所在地法就这个不动产的交易行为来讲应该是个案事实里面关系最切的一个要件啊，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不动产所在地法呢来推定它是关系最切。好，所以你可以知道二十条三项呢它是准据法的适用嘛，二十条三项其实就是个推定的标准。好，因为呢按照二十条二项当事人无民事意识的时候按照关系最切，但是关系最切啊我们在适用上可以知道说虽然它很弹性啊，就是说它得到的结论会有具体妥当性，但是你总是要给法官一个判断的标准嘛，那它的判断的标准就是在二十条三项，如果这个法律行为是属于特征性债务的话，那我们就推定就有负担该债务当事人行为时住所地法为关系最切，而如果这个法律行为是针对于不动产的话，那我们推定不动产所在地的法律对这个不动产的法律行为来讲是关系最切，所以它就是一种关系最切的一种判断标准，而且它说推定，但有这句话你可以举反证去做推翻。好，这是二十条三项最设出来最大的一个利益。好，了解之后我们来就细部的问题来做探讨。好，请你看一下讲义二十五页。好，来二十五页呢我们看一下哦，本条适用的一个范围跟内涵。好，第三项，好，第三项第三点，好，第三点二十五条第三点，好，不，二十五页第三点，好，二十五页第三点，他说呢本条适用的范围呢他讲的是指法律的实质问题。好，法律的实质问题包含其成立的实质要件及因成立而生之效力。好，所以可以知道二十条呢其实在讲法律行为所生之债。好，那也可以知道说二十条我们一般讲现在讲法律行为，法律行为一定会有要件的问题跟效力的问题嘛，所以二十条这个部分呢你可以把它分为，应该是说法律行为所生之债，我们讲契约行为好了，大部分是契约行为，但是也有单独行为所生之债啊，所以法律行为所生之债包含了契约行为跟单独行为，这概念应该有嘛。好，那我们就契约行为来讲好了，契约行为来讲就是法律行为所生之债最常发生的。好，它一定会有要件跟效力的问题，而要件又分为形式跟实质。请问形式要件是适用二十条以下依当事人的合意吗？应该不是吧。形式要件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个契约行为到底要不要书面啊，要不要经过认证啊或是公证啊等等。好，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按照十六条，好， 来做一个处理，选择适用本案的准据法跟行为地法嘛。好，再来法律行为所证是在这个像是契约行为好了，它要件的实质要件是一律都去适用20条1项，按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吗？其实不是在讲定性，是直接用20条1项吗？应该不是吧。实质要件其实还有分啊，如果是你是权利能力的问题，这样第几条？第9条。如果你今天是行为能力的问题，你是用第10条来解决吗？如果你今天是行为的当事人一方是法人，关于法人的代表权限，他也没有缔约的权限，这是第几条？法人的辩护事项14条嘛，依据设立之准据法是适用他的本国法嘛。好，法人辩护事项适用他的本国法，而他的本国法按照13条就是据设立之法律嘛。对，不是所有认为实质要件通通都丢入到20条、哦，是最后这些其余的事项。好，其余实质要件所以我在讲意思表示有没有漏，有没有瑕疵，有没有健全，好，这些部分的话才是适用20条的问题嘛。那20条问题的话就看一下看当事人没有合意，好，你看一下看当事人的合意，二下就是说，哎，当事人如果无明确之合意的话，依关系罪切。然后说这个法律行为的话又是属于一种有特征性债务的话呢，好，就是按20条3项来推定，好，以这个负担该债务行为当事人行为时的一个住所地法，好，为关系罪切。好，那这是20条。好，那效力这个部分呢，啊，才会也是一样按照20条来处理，按照20条处理。好，这就分为要件跟效力。那效力的话其实在讲什么，就是在讲说，哦，当这个契约有效成立之后，当事人有没有要履行债务的问题嘛。哦，效力部分比如说债务，如果买卖契约你要不要付价金，好，如果提问了诉请价金的给付，那就是把它定义成契约效力的问题，那只有20条。那还有什么，比如说买卖的标的物呢，它给付是有瑕疵的，问你瑕疵担保的责任的问题，是不是也是适用契约的效力，好，这些都是嘛。好，还有契约的一些威胁负担等等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也是契约效力的问题啊。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讲定性的一个概念，好，你要把它记起来。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讲义25页啊，第一个啊，成立实质要件的问题哦，它是意思表示有错误、瑕疵、这胁迫、诈欺，好，还有标的是否司法可能确定时，这也是实质要件哈。然后再来代之效力的问题呢，讲的哎，涉外契约成立生效之后，当事人为履行契约所认定为的行为的效果，可不可以请求这个债务人来给付啊？像是买卖契约给付价金啊，或是请求移转标的物啊等等的。债务人如果给付不能，给付迟延，好，或为不完全给付，因为给付有瑕疵时，债权人可以主张任何的权利，这也是代之效力的问题。好，然后再是瑕疵担保责任跟危险负担问题，这也都是属于代之效力。好，所以其实第三点讲的就是定性的一个范围，好，讲的定性。好，再请看第4点，新法20条1项呢，维持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嘛，所以我们说可以用当事人这个合意来选择呢，好，本案的准据法的一个适用。好，但是当事人的意思跟你讲，限定只限于民事，哦，这个你要记起来。而且呢，他的表示呢，一起合意所决定之准据法非属无效，非属无效。好，假设说今天当事人，好，就契约上写说，哦，本件契约之纠纷呢，适用这个A 国法，好，跟你讲说，哎，适用 A 国法，当事人合意适用 A 国法嘛，结果发现说，哎 ，A 国法跟你讲说呢，这个地方说，哎，当事人的这个意思表示，他认为说，如果要是契约损坏，他必须要去做一个认证，那你就会发现，这个适用这个 A 国法这样子这个合意约定呢，按照 A 国法，反而会让你这个合意，因为你没有去认证而达到这个合意是无效的。是不是有个这样的状况，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去做解决？那新法现在想法非常简单， 如果当事人明知的意思啊，依其所应适用之法律，会导致这个合议呢无效的话，其实他的想法就是，除了你这个合议无效之外，应该是说你不会使整个契约统统无效嘛。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想要就，如果你今天的合议呢适用 A 国法的结果会导致整个契约都无效的话，代表你原本的这个合议的内容也会随之无效嘛？对。如果你按照适用 A 国法，本契约会无效的话，代表说你这个上面所表示的合议适用 A 国法的合议也会无效，然后就把它当做什么没有合议的状况来做决定，所以就是按照20条2项用关系罪切。好，所以讲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好，所以这个假意上来还跟你讲说呢，你必须是其表示呢依其合议所定之准据法非属无效，只要你说适用准据法是无效的话，整个契约就无效，原本的合议也会随之无效啊。好，那等于你在无效的话，等于你没有意思的存在，所以就会按照你这地方要怎么去做决定的一个方法，就是按照这个好个别确定式，那我们刑法采取的就是关系罪切。好，采取关系罪切。好，这个要件的部分请你参酌一下。接下来请看括号一，依当事人因此所选定之准据法，其内容的含义为何？好。下面讲说适用这个当事人意思表示，好说是适用某国的准据法，好适用某国法律为当作准据法。那适用的某国法律这个范围到底为何啊？这个范围从第一点可以看得出啊，它包括了强行法跟任意法。好，你适用说我们适用 A 国法律，它包括 A 国法律整体法秩序里面的强行法跟任意法。好，但是任意法部分，当事人可以借由合议排除适用之。好，比如当事人可以约定说呢，哦，适用 A 国法律，但排除适用 A 国的任意规定，他可以这样子做一个合议的一个选择。好，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透过合议去排除适用外国法里面的强行法，啊，不能这样子做排除。然后再来就是呢，所谓契约选定适用某国的法律呢，到底是那个时间点到底是指什么？好，比如说今天我们说适用 A 国法， A 国法后来好订约时说适用 A 国法，可是后来 A 国法它修法了，一旦修法之后呢，起诉时的法律就跟订约时的 A 国法已经长得不一样了。那问你现在呢，契约的效力上面临到一个纷争了，那到20条1项当事人合议所适用这个 A 国法，到底是指订约时的 A 国法，还是起诉时现实有效的 A 国法？让学者认为是应该是指起诉时现实有效的 A 国法。好，因为当事人其实在合议选择 A 国法的时候，他在那个当下他没有指定说要适用哪个时候的 A 国法，所以当事人说合议适用 A 国法这句话，他只是告诉你当这个契约将来发生纠纷时适用 A 国法嘛。那你就要看说这个契约纠纷时，当发生纠纷时那个 A 国法长什么样子来解决嘛。除非当事人在契约内容跟你讲说我就是要适用某年某月某日的 A 国法，除非当事人这样约定，如果他这样约定的话就按照约定，如果他当事人没有这样特别约定的话呢，那你就看他的纷争发生在哪里，就适用哪个时候的 A 国法予以决定。好，就是这样子。好，再来呢，请你看一下括号二。好，当事人可否为多数法律的选定？好，那其实括号讲就是你选法的一个对象啦。你选法的一个对象，我们知道，好，选法的一个对象呢，合议的一个对象，你可以选择适用单一国家的法律，这个没有问题嘛？就某个切，我适用了日本法，那就是单一国家法律。所以选法这个对象上呢，单一的法律，单一国家的法律，好，这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嘛？那问二呢？再来问你说，那如果我今天当事人说，我就是不要选这个单一国家的法律，我要写这个国际公约。或者是国际的习惯。 可不可以？比如说，我就要选择联合国买卖公约。他就说，哦，我就特别选择联合国买卖公约的内容呢，来当做好契约发生问题时的准据法，可不可以？我们认为可以。好，或者说你要选择国际的一个贸易规则也可以。好 ，UCC 这个部分也可以。好，最后呢，就是今天括号二你要问的，你可不可以选附属国家的法律？法律呢？好，我们认为呢，好，只要你不会产生割裂法律、割裂契约这样子适用的时候呢，好，我们认为原则上可以啊。例外在这个割裂契约这种选法呢。认为不行。好，什么叫原则上可以呢？你可以说，哎，就这个，比如说今天讲一个买卖契约好了，那个买卖契约它可以约定说呢，哦，他说，哎，买卖契约呢，本买卖契约适用这个英国法，好，本买卖契约适用英国法，但是它可以约定说呢，哎，就这个价金啊，哦，这个价金的给付，他说本买卖契约适用英国法，可是他可以说呢。哎，就这个价金的给付，哦，他可以说，我可以呢，就去适用美国法，哦，有可能这个是因为他的价金的这个给付的货币类型，他可能就是给付美元，他可以说，哎，就价金的给付，哦，我有没有给付价金？哦，我企业给付价金的时候呢，他的哦企业利息怎么算？我还是按照美国法，他可能这样子嘛。那或者是说，好，我这本契约是用英国法，但我可以约定说，哎，就物品的、货物的，今天如果是一个买卖契约，他可以说，好，就货物跟货品，的检查义务的规定，应美国法。他也可以这样约定啊，因为有可能今天呢，货物就是从进口到美国，他可以说，哎，那我还是说本买卖契约依照英国法，但是呢，因为价金呢是按照美元支付，然后呢，货物呢是什么进口到美国，所以我就说，关于呢价金的给付这些权利有没有按时给付，然后说迟延的利息怎么算，已经关于物品检查怎样是属于合格，有没有履行到他的义务的话，我都按照美国法来决定，他可以这样子。这样子的话，我们认为说这个没有割裂契约，好，那你可以就契约一小部分单独说我适用某个国家的另外一个附属法律规定，这样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割裂契约的选法，什么叫割裂契约的选法？简单来讲，他就是说，哦，他就说，哎，成立要件，就契约的成立要件适用英国，但是就契约的效力适用美国法，这个很明显就是割裂契约的适用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认为说，因为你整个被割裂契约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导致说，哎，为什么成立适用美国法，然后效力适用这个英国法？这样子好像让整个法律契约来讲，它有个割裂法律上的适用，好，这样法律关系会复杂化，所以就认为就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不允许，好，可是其他的这种就契约里面某一项义务，你适用一个特别的国家的法律是可以的，这种附属选法是可以的，好。只要不要发生割裂契约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都可以。好，在刑案讲义26页，括号三，好，讲义26页括号三，当事人所选定之准据法是否能有反制的一个适用？好，有没有反制的适用？我们说反制的适用的前提必须是这个准据法的厘清就是什么国籍嘛。好，从第六条里面就知道，他说依本法适用当事人之本国法嘛，啊， 而他本国法规定就适用该其他法律关系，使依该其他法律关系而定嘛。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个当前一直自主原则，像二十条法律性的首先是在它的成立跟效力，它的联系因素，二十条就是规定什么当事人一直自主原则嘛，所以它不是规定国籍啊，所以没有反制的适用，没有反制的适用。换言之，你适用当事人说，哎，本契约的准据法为英国法，这个英国法讲的是国际司法还是实体法？实体法，讲的是实体法。好，再看二十六页的第五点，新法二十条第二项，好，就当事人这个意思自主，好，这个部分，如果当事人呢没有民事，他是属于默示，我们就认为说，哎，他没有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适用，所以就会按照二十条二项，好，依照这个关系罪切定，好。这种情况之下，关系罪切定的这个部分呢，哈，我们之前应该刚才就是讲过啊，什么是关系罪切呢？好，请你看一下这个讲义23页，好，23页这个新旧法对照表，好，新旧法对照表的说明理由第三点，好，说明理由第三点，请你看一下。第三点呢，他讲说，现行条文关于债权行为适用之法律，于当事人因此不明时，施以这个硬性之一般规则予以决定，有时会发生不合理的一个情形。好，这是在讲旧法第六条，旧法第六条讲的是采取这种硬性的一般规则嘛，看同国籍的适用国籍，不同国籍适用序文定嘛。好，这个没有弹性空间，过于出于偶然哦，所以会发生不合理的一个情势。所以两个参考德国的一个法律规定的精神呢，改采关系罪切之原则。然后关系罪切怎么判断？他说呢，由法院依具体案情个别决定其应适用之法律，并在比较相关国家之利益关系之后呢，以其关系罪切之法律为准据法，然后来兼顾当事人什么主观的期待以及呢具体客观情况的一个需求。好，所以你在跳过和那个换这个出黑体系，他说呢，来重申呢，第一项当事人的意思限定于民事的意思，好，且当事人就其准据法表示的意思，应依事实向你表示的准据法决定其是否有效成立之问题。好，所以这就是讲关系罪切为什么会引领在这边的一个结论。然后再来，关系罪切这个部分呢，我们说过，它虽然法条这样子定的，但是这个审判实务上啊，是不是都曾经没有好好的建立过那种类型化？好，所以如果你一句全部适用那种关系罪切的话，你会让法官漫无标准。所以我们刚才说过了，所以就有二十条三项的一个产生嘛。好，让法官知道说，哎，什么叫是关系罪切？比如说这个债务行为它是有特征性的时候，好，那这句话就给他一个二十条三项的一个判断标准。好。所以接下来请你看第四点的这个说明理由。好，第四条也说，本条第二项关于这个关系罪切之法律的认定，有没有各国法院常有漫无标准的困扰？好，那既然它没有标准的话，就我们当事人来讲，其实我们起诉之后，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预测说法院会用哪个国家的法律来做判决嘛。好，所以为了兼顾当事人对其准据法的可预测性，对他们认为说应该参考这些债权法的公约，就是这个罗马公约。罗马公约第四条的精神其实就讲的特征型理论啊。罗马公约讲的特征型就是规定说，法律行为首先是债务中有主为该法律行为之特征者，负担该债务之当事人行为时的住所地法，推定为关系罪切之法律。好，至于具有特征性债务之判断，就换言起来，他说什么？其实应该参考什么相关各国法国家的一个法律上的实践，然后分别就个案来认定，然后逐渐整理其类型，以为法律优先考量适用的一个依据啦。好，所以他只是告诉你讲说，因为我们推关系罪切其实是在这个新法修正之后才推的嘛，那这样现在推的话，我们还没有做一个类型化。好，所以呢，关系罪切的部分它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既然我们大量来引用这种关系罪切的时候呢，希望未来的司法审判实务上可以逐步的去找出它的类型化，希望我们实务上去操作累积它的一个类型。 好，那另外来看一下啊，这个出黑体系的部分，他说法院就自己进行的案件类型的故意推定负担该具有特征性之债务之当事人行为时的住所地法为关系最切之法律，并以其为准据法。但是他告诉你哦，如果另有其他法律关法律行为牵连关系更密切的，就是说有其他的一个法律关系适用是更密切的话呢，能得适用之。所以我们这个二十条三项规定只是推定，你可以举反证推翻说，哎，有其他国家的法律比那个你推定的二十条三项标准呢更关系密切，甚至可以举反证去做推翻的。好，然后另外后段跟你讲，好，就不动产所为的法律行为，该不动产之所在地与负担具有特征性债务之当事人行为时的住所地法，这两个相比较，你会觉得不动产所在地法比较关系最切，还是当事人行为时住所地法关系最切啊？应该是不动产所在地法吧。所以他认为说，以该不动产所在地法关系较切，然后这样做整定。好，所以这个呢，说明理由第四点呢，请你回去做参酌哈，他告诉你这个整个来龙去脉的一个立法的一个缘由。好，接下来请你看一下26页，我们直接跳到第六点。好，新法第20条第三项特征性债务哦，这特征性债务的规定其实就是按照这个罗马公约里面的一个特征性理论所探索制定而出来的。好，那我们刚才的解释法条也是告诉你说，哎，为什么要负担该债务是当事人行为时的住所地为关系最切的？哦，因为它通常都是在给付劳务之地嘛，那给付劳务之地的话呢，我通常那边在这个地点履行债务，那你在这个地点履行债务的话，你通常都会设有这个住所，是把它推定是关系最切。好，那其实我们在讲特征性债务的时候啊，我们要稍微去想一下，特征性债务通常比较是强调在这个商务契约中。商务契约中里面，你就可以发现，哦，通常有一方都是讲，例如说，好，买卖和承揽好了，你要买卖和承揽，那你就可以非常理解它的特征性在哪里。好，买卖跟承揽有一方其实都是在履行金钱义务嘛，如果是金钱义务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比较买卖跟承揽的嘛。好，商务契约通常一方是在你履行金钱义务，另外一方就是他方可能要履行非金钱义务。我们所谓讲的这个特征性，我们已经是针对于像是相关商务契约里面那种非金钱给付义务这一块。因为如果你从金钱给付义务这一块去找的话，你就看不出它的特征性了。比如说买卖的话，你就是说，哦，这个买受人要支付价金，然后承揽人的话呢，你就跟他说这个时候他还有这个报酬的给付，这都是钱，所以你没办法找它的特征。所以我们在找特征的时候，一定是非金钱给付义务。而这个非金钱给付义务啊，从买卖跟承揽非常清楚。它是买卖的话，你可以知道说就是什么，交付这个移转买卖标的物跟交付买卖标的物嘛。承揽的话就完成一定之工作嘛，你从这个非金钱给付这个判别买卖跟承揽有何不同。好，那从这个地方之外呢，好，学者还有一些呢提供同做参考，在讲义27页，讲义27页有一个特征性债务的类型。好，这特征性债务类型的话呢，好，是从我们老师去做整理的。好，像是不动产的买卖契约，它的特征性就是这个非金钱给付义务，讲的是标的物的交付跟移转所有权。好，劳务的话，你其实提供劳务跟服务的一个给付。好，像是运送契约，其实就是完成运送的运送行为嘛。那保险契约是给付保险金嘛。好，那第5个加盟契约，它是这样，从事这个加盟业。第6个授权契约，它讲的是授权行为实施的地点嘛。好，你从这地方你就会找到一些特征性面。好，但是呢，他跟同学做说明呢，有一个文章，你看讲义28页，我们来复论这个涉外劳动契约之准据法。好，虽然我们说就像是刚才讲的买卖跟承揽还有特征性，可是按照我们20条3项，我们特征性债务里面他所推定的法律标准是在哪里啊？关系对称的标准其实认为是在负担该债务的当事人行为时的住所地嘛。 那行为史的助手地来讲啊，陈宏老师就觉得其实他觉得没有那么贴切啊，因为其实啊，最贴切的地点应该在哪什么？就是旅行在目地其实是更贴切嘛。行为史的住所地，你还要去看他的住所地在哪里。可是如果你直接把它改成是旅行史的在目地的地点，旅行在目地不是更贴切符合这种特征性在目里面被金钱给付义务的旅行的行为形态吗？好，所以其实二十条三项这样子讲，其实赵宏老师呢觉得不是那么贴切了。那不是那么贴切的话，在他一篇文章里面有特别讨论到那个涉外劳动契约，因为涉外劳动契约是其实是要值得我们去关怀的，因为涉外劳动契约提供劳务的那个当事人通常都是经济的弱势者，像是劳工啊，可以叫做本劳外劳这些，他都是经济上的弱势者。那就这个部分的话呢，就要有所去做一个规范。那这样一般讲，涉外劳动契约。它其实牵扯到就是说，它有一些工作契约里面有一些条件来讲呢，它不一定是落入到司法关系，一定要按照司法的一个选法规则去做选法的。这个其实有点回到像呼应到柯哲东老师我们在讲那个国际公序概念时，有没有？也有说，虽然公司法关系很难区分嘛，像司法里面多多少少有一块是跟公法哪里区分是需要特别保障的嘛，对不对？差不多涉外劳动契约就是一种嘛。那你讲涉外劳动契约其实在讲什么呢？你就可以去想说，参考这个劳动基准法、劳基法，劳基法的规定来讲，劳基法的规定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它是个公法嘛，所以它应该也是在这边，对。但是它有某个部分，它也会跟这个司法在一起，就像这个涉外劳动契约一样，虽然是在司法，但是如果牵涉到一些工作条件的时候，它也会是在就是难以区分的公法的这个公司法交错领域这一块嘛。那如果你用这个劳动基准法来看好了，劳动基准法规定其实它大部分在规定什么内容？如果学过劳基法的话，那跟你讲工资、工时嘛。有跟你讲说最低的工资多少，最高的工资多少，总不可能要求一个经济上弱势者，然后那个工资跟工资给他超少的，然后叫他一直超时的工作，这没有办法保障劳工的安全嘛，所以他有一个工资的工时规定。然后再来呢，他也会有工作条件啊，你至少要让劳工在一个安全无虞的工作条件下面哈，就工作环境啊哈，和工作条件，工作嘛。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最大的应该就是关于受雇跟解雇的问题嘛，啊，试用期呀、啊，那解雇的时候，好，要不要给他预告期间，然后预告工资等等的，好，这些都是问题嘛。然后再来还有一个。职灾，最近很热门的那种职灾损害的一个补偿。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东西，实务上呢，他的想法是认为，从劳动基准法里面，就是这些事项里面，你可以去做一个区分，你可以把它区分说，这些东西应该是属于行政管制的时候，那当然就完全变成是公法这一块嘛。如果劳动基准法规定的内容里面有些是属于行政管制，那今天是公法这一块。但是公法这一块的话，你要选法吗？其实因为公法这一块，我们认为说工业是比较强重的，那我们就直接适用工作地的一个国家的法律实体法予以解决。但是如果有些东西还是属于呢涉外劳动契约里面也是司法关系的时候，你还是要落入到司法的选法的一个规则当中。好，所以从实务的见解里面，他会认为像是呢工资、工时，还有这个工作环境，就是工作条件啊这些， 甚至是那种职灾补偿。它其实都是属于行政上的一个管制嘛，也就是说它的公信力是比较高的，好，它属于一种行政上的管制。既然是行政上的管制的话呢，就是一看他在哪个国家工作，就按照那个国家的一个法律嘛。其实简单讲就是一工作地法。好，假设这些外劳都是在我国工作的话，在我国给付来务，他的工作地法其实就是我国的法。那我国法其实最后其实是回到劳动基准法，好，劳动基准法来做处理，我国的好劳动基准法来做处理，劳基法。好，劳基法来处理。好，但是如果你是像这种受雇解雇，解雇这一类的，我们认为就是纯粹关于一个劳动契约的缔结和终止的一个问题而已，它比较直接认为是一个司法关系。既然是涉外司法关系的时候，你就要去做选法了，你就要去做选法，你就会落入到涉民法的一个适用。好，但是你这个涉民法的这个适用呢，关于这种涉外劳动契约这种准据法呢，在这个因为它有具有这个特征性啊，也就是说，你关于这种劳动契约来讲，我们着重的其实是应该提供劳务之人嘛，等于说他负担的这个行为是提供劳务，那提供劳务跟什么最有关系？应该就是劳务提供定嘛。所以按照陈荣凡老师那篇文章的想法，他认为，其实在这个劳动契约里面，我们如果把它落入到它是一个司法关系，要去做选法时啊，他觉得那个关系最切地应该就是提供劳务的惯常工作地啊，就是惯常工作地。惯常工作地是比较符合的，好，比如说他是在我国提供劳务，他的惯常工作地其实就是在我国，这个会比这个行为时的住所地来讲会更贴切，更关系密切，毕竟他是着重在于他特征性是提供劳务的给付，劳务的给付通常就是在工作地嘛，你看他经常执行职务的工作地在哪里，你以那个工作地去来做一个法律上的一个适用，会是更好的，会是更恰当的，好，就是这样子。好，来，请你看一下讲义上面的一个内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高法院91年劳诉字第215号判决。好，他说呢，涉外劳动事件的准据法应该去区分它到底是公法性质还是司法性质啊。如果是公法性质的话，想说，像是工资哦，那工资打破字也来讲，好，它是工资、工时或是安全卫生等等的这个劳动条件，好，那如果是工资的话呢，这种公法关系就一律适用我国法律的规定，那我国法律规定其实就是劳动基准法嘛。那是，但是如果是像是受雇、解雇等司法的这个劳动契约这种部分的话，既然是涉外司法，你还是回到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6条第一期准据法。第六条就是旧法，也就是现在新法的20条，好，就是新法的20条来选择准据法。你要看说，当事人之间是不是有合意的约定？如果没有合意的约定的时候的话，就看关系最切。那什么是关系最切呢？这个陈荣凡老师跟你讲说呢，你看第3点，第三章说，关系最切的话，我们可以看这个特征性理论。特征性履行其实就是受雇人的给付劳务，所以就是应该以受雇人执行职务地跟涉外劳动契约，我们认为是比较需要特别重视，而且是关系比较密切的。好，所以呢，最后就要发现起来，它就是推定涉外劳动契约关系最切地的法律为受雇人呢经常执行职务地啦，就是惯常工作地或是惯常的一个执行地都算是在内。好，那再来呢，请你看一下这个讲义27页，再回来看讲义27页。另外，我们讲完了特征性理论，还有一个小部分要跟朋友就是说明，就是说特征性呢，这个债务的履行理论，我们刚才讲过，它就只是一个推进的标准，你只要有反证，你就可以做一个推翻了。所以你可以看第3点，讲义27页第3点， 如果本第三项只是一个推定而已，如果有其他法律与法律行为之间关系更密切，也可以举反证来推翻，而且是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举反证，法院也可以用职权调查。所以法院只要在判决理由就讲说，哎，为什么他不采20条3项那个负担债务履行当事人之住所地法？他为什么不采？他只要在判决交代理由说，哦，因为他其实有另外一个法律关系的地呢，比如说债务履行地更关系最切，他只要交代理由，他这样做判决，他也是一个合法的判决，他没有违背法律的问题。好，所以这个法律他也可以用职权去做调查，好，不在当事人的主张，好，是这样子。好，再请你看一下这个哦，98年司法官。来，我们来做一下这个98年司法官，然后我们就来中场休息。好，请你花1分钟的时间看这个98年司法官这个题目。来，我们看题目，他说呢，未经我国认许之日本 A 公司呢，拥有畅销小说这样子的著作权。好，你把那个未经我国认许的 A 公司，就是这个外国法人没有经过呢我国认许哦，但是他其实按照他的这个所谓的本国法呢，按照这个13条，就是据设立之法律，其实就是这个日本法。好，那虽然是未经认许，那就不一样，虽然未经认许，他还是可以在我国当做这个民事诉讼上的这个当事人，他具有当事人的能力，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然后呢 ，A 公司跟我国的 B 公司呢，在日本签订这个著作的授权的契约，好，由呢 A 公司授权上拍小说衍生著作权啊，就是翻译著作给这个 B 公司，并在契约中约定本契约之效力、成立要件、履行跟执行应英国法啊，所以很明显，它是不是已经属于当事人有民事之合力了？所以本件呢，跟你说呢，好，是因本 B 呢公司呢拒绝付这个权利金 ，A 公司就发函给终止呢双方授权契约。假设未经我国认许之 A 公司与 B 公司违反授权契约，有在我国对 B 公司起诉。好，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呢，他的起诉内容就是请求这个总算赔偿违反这个授权契约内容，请求给付这个权利金嘛，就是这个债务履行的问题。所以本件的定性你要定性成什么？契约效力的问题嘛。那契约效力问题的话，准据法其实就是按照20条1项、2项、3项来解决。那本案它是有民事之合意，所以按照20条1项关于呢权利金的给付的请求这个部分的一个准据法，其实就是按照英国法予以决定。好，所以让我们来看讲29页这个两个小题的问题。第一小题问你说 ，A 公司啊，说请问可不可以就受理这个本件的这个诉讼？好，你看到因为 A 公司的部分你有经过我国法院认许嘛？你看。选项一的部分说，哎，他不可以起诉予驳回啊，这是错误的想法。我们认为他还是有当事人能力，应该予以受理嘛。然后 B 公司说，因为 A 公司在我国能有权利能力，所以 A 公司可以在我国起诉法院予以受理，这是错的。好，在没有认识之前的话，他只有事实上的存在，他没有法律上的存在，我们他们没有这个权能力，没有法人格哦，所以他没有权利能力，这 B 选项也是错的。好，这正确的选项就是这个 C 选项啊，就是 C 选项。然后括号二，法律应如何适用法律？就刚刚所说的，我们本件的定性呢，其实是给付这个权利金嘛，那就是债务的履行的一个问题，那定性成为好契约之效力。那契约的效力的话，准据法就是20条。那本件它有个明确之合力，就是英国法。好，所以答案应该是用 C 选项，当事人合意之英国法。好，好，那我们先休息，那我们下一堂。下午我们再继续上课，那我们也是一样，休息到1:40好了，我们1:40来上课。